座温暖的音箱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哥，我是吴彤彤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兆彤。脱掉一些东西，又会发现一些东西；忘掉一些人，又来了一些人。就这样一天一天，我们的生活不断在前进着。好在这之间，我们可以偶尔休息一下，听听歌，在午夜的衬托下，体验一种音乐的浪漫。来听这首许茹芸的《一天一天》。 习惯将快乐挂在身上，假使朋友看得我，你却不解，我也有伤痛的时候。 我是一名报社编辑，平时呢白天外出采访，晚上要赶稿子写评论，工作非常的忙碌。不过呢，我感觉这样的工作是我喜欢的，很充实，很快乐。年轻嘛，就要多锻炼锻炼，为自己以后的路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，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，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一个 抓住你的手。 想说什么。 这样的歌，青草铺满的小路，鲜花盛开的台阶，我赤脚踩在上面，一步一步地走到你面前。当然这一切你是看不见的，你只能去听，因为它只是我梦中的一闪。等我睁开眼，才发现入睡前竟忘拉窗帘，对面依然是那扇熟悉的窗，我依然躺在这个老地方。于是便有些失望地坐起身，铺开一张信笺，写下一些心情。来听听这首老歌，就叫玫瑰花瓣的信笺。 在一个清晨醒来的古镇边，我发现你离去的留言，那是一封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，里面有你撕碎的誓言。我想你一定哭泣了一整夜，终于你还是选择他温暖的肩。看着那封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，直到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你说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，不要为我流泪，请你原谅我在一直挣扎许久的告别。曾经那么美，

过去未来轻轻重叠，请原谅甜甜的眼泪，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，因为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，看时光的残酷，舍不得被遗忘这命运，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，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，只哭过也挣扎过，心让痛碾过，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前，你不再伤悲，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，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不被枷束缚，每一秒都不后悔，我陪你体会过去未来轻轻重叠，请原谅甜甜的眼泪，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，因为 邵阳的幸福的瞬间，你我的相遇就是幸福的瞬间，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会生长一堆隐形的翅膀，我们会飞过绝望，飞过悲伤，飞过白天的现实，在每个午夜带着幸福的微笑相聚在这里。我是吴昭彤，再见。 只要哪里